哥哥把婚完。 去边带拉郎去逛去上山那个罗罗

Yeah. 茶花妞，你嘛可呀哈你呀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，你嘛可呀哈你呀。只有三姐嘛数得巧，那么姐可呀哈你呀，数一个狮子鬼羞羞嘛，姐呀姐呀，鬼羞羞嘛，姐呀哈你呀，姐呀姐呀，鬼羞羞乃嘛可呀哈你呀。姐呀姐呀，鬼羞羞的嘛，哥呀哈的呀。 Thank you. 来推你嘛， 少不你妈多难呐！ 阿妹的情上船， 阿妹呀坐，阿妹呀坐，将阿妹推过河哟喂！去他青楼喂， 金兰英儿说， 金兰英儿说， 杨秋秋来嘛烧烧银锅， 烧烧银锅， 没嘛要国货，哪个来推我嘛？ 还是我来推你嘛？ 少过你嘛。